什么叫打扮？洋装算不算？我没什么胆，就整个平凡。但你一出现，我想充满电，要求都 OK， 因为爱我成为爱情女神，有爱就很深，温柔像女神，力气会大增。爱情女神也坏也天真，不要会耍狠，有时会装笨。爱情女神，请赶快附身，看我有美色，勾住你灵魂。爱情女神，魔法是缘分，咒语是青春，我想要永恒。也天真，不要会耍狠，有时会装笨。爱情女神，请赶快附身，看我有美色，勾住你灵魂。爱情女神，魔法是缘分。